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我哋有冇恭喜人哋啊？做咗咁耐节目， 即系咩啊？ 过完年之后有冇恭喜过人哋啊？ 恭啊！ 而家恭啦！ 好啊，恭好似过年 一吹一吹佢先嘅。 我哋行完衰运咧，就要咁样转一转。阿Ken哥，你都要转转啦。 我转极都系噶啦， 系啊，紧衰。 衰人多 啊！嗱，冇事嘅，我哋系不嬲都，我哋拍戏又冇拜神啦，乜鬼都冇拜神啦，即系。 我系真系冇拜神。 系啊，我哋坚劲噶。我 想食件烧。 我想做一个，做一个实验，究竟系咪拍戏一定要拜神？ 啊， 都系嘅， 好大， 系一定要噶，系一定要噶，好捻麻烦啊，真系好捻多嘢。好啦。咁喺我哋未正式係講下無合拍攝嘅情況之下啦，咁啊 Ken 哥發生啲咩事啦？咁我哋先嚟睇一條我哋嘔心瀝血叫做粗剪俾大家望下先。我哋依家呢個電視咧，可能咧啲色唔係咁靚，所以咧未完全最佳狀態。但係我等會 send 俾 Ken 哥，可以慢慢睇。係啦，咁啊，我哋拍攝工作咧就拍攝完畢啦。咁但係咧就仲有好多嘅後期要做，都唔係咁簡單。分分鐘嘅時間仲長過拍攝嘅時候，因為點解咧？又要有調色啦，又要剪完之後再 final 再剪過啦，咁同埋又要聲啦、配聲啦、配嗰啲狗吠聲啊、腳步聲啊，乜嗰啲都要嘅。喂，配樂咧，仲要配樂揾唐兄做，唐兄即係堂妹個阿哥唐兄咯嚇。咁啊又要啊，真係好鬼多嘢嘅。咁啊，最近我哋嗰段頭先呢一段宣傳片啦，咁就啱啱咧就過咗電檢署。 嗯。 即系话咧，其实咧就本身咧，我寻日有个 咩级咧？ 哦，未，系佢过咗电检，即系批准咗可以喺戏院度播咧。 嗯， 咁其實我哋而家未評級嘅，咁我要再個任審啊，其他嗰啲 clerk 噶嘛， 任審啊， 任審啊嘛，咁跟住，因為佢其實咧嗰個電影咧嗰個宣傳片咧，其實應正常嚟計冇電影會咁早做嘅，咁但係基於我自己公司咧，係專係搞嗰啲首映啊，優先場啊嗰啲嘢，咁我一個月係幾鑊噶嘛，咁變咗。我係同埋我有好多活動啊嘛，我全部都要播片噶嘛，我係會一定係攆翻呢一個宣傳片出，即係話好早之前已經喺大銀幕度已經有一睇啦。同埋本身尋日做嘅，嗱，尋日我啱啱做嗰套電影係大樂師，係啦，咁啊有黑仔哥啦，有阿顏卓玲啦咁樣，咁喺嗰度諗住播，點知發生咗一個嚴重嘅個案，有畫面冇聲，唔知點解。所以話拜神係好緊要 ，OK， 係啦， 你深深體會到啦，係嘛？ 深深體會到， 拉嘢啦你， 係啦，咁跟住咧就當然攞翻去技術支援部度嗰度搞搞佢啦。咁啊，尋日結果就冇任何宣傳片出，但係套片咧呢套片咧就過咗噶啦，已經，即係可以喺大銀幕度出現啦。因為平時我哋嗰啲播相啊，播我哋即係手提錄嗰啲就 OK， 但係你真係電影嘅嘢要過嘅，其實原來 難唔難過咧？ 難噶，難噶，即係有你，仲要係你第一級嚟嘅啫喎，呢個，係啦，係啊，你第一級一定係有好多嘢要執啦。咁我好彩冇嘢，喂，其實我哋成套嘢都冇嘢， 冇乜嘢， 冇嗰啲啊都唔得，我唔可以講咁多嘢俾你聽嘅。 好啦，翻翻嚟啦，我哋 總之有打鬥，有受傷嘅場面， 有 色情有冇啊？ 色情好似冇喎， 感情又有啦，有感情戏啦。好啦，咁啊唔剧透咁多啦，咁啊翻嚟就问翻阿 Ken 哥啦。我哋自己成日讲感受啦，喺个节目度，咁我都想听下。喂，Ken 哥今次有份演出嘅 ，Ken 哥嘅角色叫 Ken 师傅，咁就唔系用翻佢原本佢嘅角色嘅，系啦，佢原本嘅角色，佢哋嘅啲故事咧就幻化咗落我哋其他嘅故事里边啦，咁亦都系修改咗啦，令到嗰样嘢冇咁悲得嚟系有商业元素嘅，即系听睇落去系会觉得会兜得翻嘅，系啦，会会心微笑，譬如食狗肉咁样兜翻转头， 系啦，咁就唔可以再讲啦， 唔讲啦，我咪知啦，你扮嘢啊，我出嚟，系啦，咁咧我就讲翻阿 Ken 师傅先啦，咁戏中咧 Ken 师傅系一个医生嚟嘅，佢有佢个风格有啲似梁朝伟嘅嗰个叫咩医啊？嗰、那個叫唔知咩咩合醫啦，即係擔住口煙，即係總之好瀟灑。 劉文醫生 嗱，但係劉文醫生嗱，但係我哋係冇設計俾佢噶，係佢自己設計噶。OK， 設計噶啦， 唔係係佢本身即係佢係咁嘅格嘅，係啦，咁都真係入型入格。 因為我做啲斯文都冇人信啦，係嘛？ 係 咁啊，要做翻爛 達達 咁樣，扮唔到啦， 做翻自己啦， 啱唔啱人嘅？ 有咩感受啊？ 好開心啦！即係其實拍電影第一次啦，咁啊，因為我自己工作都係拍嘢。 等陣先，我要事先聲明，佢係絕係我哋翳咗好耐，佢先肯落嚟幫手去做一做呢件事。因為首先第一呢件事唔係人人可以做到嘅，係啦，即係網上面有好撚多屌你咩屎忽鬼講乜嘢即系发明星啊、梦啊嗰啲咁嘅嘢，屌你冇戆居啦！首先第一，佢已经本身系明星嚟噶啦嘛，吓、你唔好傻啦，系咪？我揾你咩？系咪 ？OK， 好。第二，好似玉敏讲嘢，我而家我揾你咩？系咪啊？咁好啦。第二样嘢就系、是、真系有啲守门上嘅嘢，啲狗受伤，我哋唔想揾一个唔识嘅人去演绎呢件事，即系我哋好实放，希望做嗰件事。系啦，真系带到真正嗰样嘢出嚟，咁所以要揾一个识呢一样嘢熟手嘅人去做，系啦。咁但系基本上好难揾啊，大佬无端边度揾啫？唔通我做啊？唔通安彩你做啊？我哋扮啊叻啲咧，识 Q 咩？系咪？所以就真系翳咗好耐，阿 Ken 哥先帮手，因为佢知道佢一做嘅话咧，嗰班道德捻啊，嗰班啊乜嘢啊，嗰班又嗰班啊，屌啦，嗰班呢班人咧，呢班唔知道做乜嘢嘅人咧，系啦，咁就又喺度 B 班，即系佢都唔想嘅，但系我哋真系我哋嘅诚意打动咗佢。我哋之前系拍晒所有明星嘅 shot 先嘅，跟住先做后边，先我哋自己拍嘅，因为明星嘅 shot 系佢哋好贵嘅，咁变咗咧，我哋唔可以抌到佢时间，我哋做晒佢哋啲嘢先。但喺做佢哋嘅嘢过程里边，咁我哋都需要啲狗，咁啊 Ken 哥佢哋。好撚慘啊！屌咧，冇人幫手喎、啊， 係啦，咁有啲嘢有苦又自己知唔講得，但係真係大家都知道嗰件事係好嘅，宣揚流浪救助流浪動物意識。有啲人話：屌你有乜賺錢賺翻錢？講明係慈善電影嚟噶嘛，票房所有收益會捐俾無牌守護者噶嘛，講咗噶嘛，嚇、啊，即唔會有人賺錢嘅呢件事，係啦，唔好撚再講話咩賺錢啊！話俾你聽，你唔好嘥我時間啦、啊，大佬，係啦，唔知啊，睇翻呢條片 ，OK， 好。咁跟住佢做嗰啲。跟住佢俾我哋感受到啊，俾我哋感化到，点解感动到佢咧？我哋又俾啲导游闹啦，俾啲街边闹，俾男亚裔闹啦，俾屌你个个都屌我哋。点解啊？喂，我哋街边拍嘅时候，咁又要挡啲人拦人，唔好俾人望。咁呢啲个个都英雄嚟噶啦。喂，你嘅条街乜乜乜乜？我哋攞虽然我哋攞晒 permit 系可以做，但系导演嘅要求又高，佢又冇错，系啦，咁。有啲嘢係真係好難做，但係都做，即係好多嘢咧。我哋又受傷啦，我自己啦，彩妮啦，即係基本上工作人員有好多個好受過傷。受傷嘅原因係因為你知嘅啦，一有狗，我哋去保護啲狗，係啦，啲狗一嚟嘅時候，我哋揾個身去擋。咁你冇一定係人肉擋噶啦，係啦，咁又中。咁我哋經過咗一段時間，有啲嘢係感動，唔好話佢啦。啲星又俾我哋感動。阿達哥拍一日，拍咗四日。啊！李雲姐拍人哋老人家一定是收足錢的啦，人哋都好多章就噶，肯 係 幾好啊！ 睇到嘅，即係睇到大家的熱誠。其實我覺得拍套電影，其實今次是即係俾我感覺到是慈善電影啦，或者是無手啦，或者是大家對流浪狗嗰種希望幫佢嗰種心態是睇到曬嘅，即係唔係話淨係揾錢啊？你睇達哥都做咗咁多日，我諗住一日就變成四日。一句都冇嘢講啊！ 仲有博嘢咧， 係啊，又係全部都 係嗱，我話俾你聽，即係你唔好同我講話，呢個都唔紅，嗰個冇，你食屎啦！如果你咁講就，你真係要食屎啊！話俾你聽，即係人哋本身依家當打，譬如博哥咁樣，佢依家當打多嘢拍，咁人哋而家係當打，真係多嘢拍嘛，秒秒鐘唔知幾多錢噶嘛，啱唔啱？ 日日都係錢， 係嘛？咁人哋。是真的很辛苦，我哋哇！我哋真的拍成廿个钟头喎。 系我喺度 上埋荒山野岭，落住冻冰冰。 系 喂，搬嗰啲即系搬狗，我搬过啦。喂，只手真系软噶，大佬几次之后就软噶。你话好容易啫？屌，真唔系噶，你会自己削翻落嚟噶。 系啊，系啊， 搬过就知啊，话咩？即系唔好扮嘢喺我面前啊！我因为我都有搬啊嘛。咁阿 Bob 佢真系搬嚟搬去，搬咗成几廿个 take。我都同你哋講過，我哋拍嗰啲鏡頭，個個都起碼四五個鐘頭一個鏡頭噶啦， 真係唔易做，一啲都唔易做。 喂，佢搬到手軟啊，波哥，佢啊講嗰樣嘢係乜嘢啊？即係佢所謂發富嘢，佢有佢獨特嘅方法嘅。佢對住個天好攰啊，咁樣嘅就係人哋。即係我都唔敢同佢講，雖然拍完之後好感動，大家都。咁呢啲都係哇，大佬啊！即係感動曬所有人嘅，即係佢都係咁，我點能夠講嘢咧？係嘛？咁啊 ，Ken 哥跟住就真係應承我哋肯落嚟一齊做，亦都有樣嘢我真係最撚感動就係佢連佢身邊一啲完全冇可能會出鏡嘅人，我真係估唔到肯做肯幫手，係啦，即係因為佢可能佢真係帶起咗個頭先啦，咁大家嗰啲就肯幫手，結果即係我心裏邊認為真嘅無合，真係全部落曬嚟幫手。系啦，即系我喺我个感觉里边，其实唔系用佢哋个人，开头个原意系用 Ken 哥嘅手腕，同埋用佢知识，同埋个对白，因为真系好捻巧口，但系佢系真系识嗰啲嘢，因为我哋有好多譬如对白上嘅嘢，都可能即系参考 Ken 哥讲紧俾我哋听嗰扎嘢而去变，系啦，咁喺我哋嘅立场就喂冇人适合得过佢啦，同埋喺我哋呢样嘢，我哋喂呢件事系好嘅，系啦。屌，明乜嘢聲啫？你出嗰個鏡頭出幾輪耐啫？出個幾分鐘？如果就咁撚樣攞撚咗奧斯卡金像獎，咁咪叻咯我哋。咁但係問題係唔會噶嘛？大家唔會覺得你會紅噶嘛？ 唔係義工界係好殘酷嘅， 黐線嘅， 好多嘢要避忌嘅。 係啊， 係啊，唔得嘅。 咁但係我哋嘅誠意真係感動咗呢一班人，我係非常之感動佢哋肯嚟拍咯，非常之感謝佢哋。咁嗱，講完呢度啦，就講翻你自己。 係啊，到最後個感受係點樣？ 講翻你先，對唔住啊， 嗱，睇到大家熱誠啦，即係唔係為錢啊，為咗為乜嘢？大家成班朋友一齊做，台前幕後導演咁多位啦，即係唔係一個人做到啊，全部都有功勞。 cameraman 啊，全部都撳低曬自己脾氣，導演又係啦 ，EQ 超、超勁，我第一次見啲 EQ 咁勁嘅人，即係為咗件事咧，真係可以 導演係最高嘅， 係縮到自己最細，而為咗件事嘅成形成，完全係比我想象中係好偉大啊！即係真係 佢喺曬啲臨界點嗰度做嘅， 係 有啲即係雖然話我即係作為投資方，即係有好多嘢，我梗係覺得。越緊越好啦，咁但係問題係，哇！有時我自己都會諗，喂，得啦，咁樣得啦，即係你咁樣得啦，算啦，咁樣咧就，咁樣剪咗佢咪算咯，唔得。 唔係你都真係俾到好多好大空間佢嘅，呢樣我睇到嘅。 臨界點啊，真係係啦。 因為你分分鐘都係錢嚟噶嘛，係咁跌咗啲錢，你咪 OT 一路 OT。 唔係咁簡單㗎，即係你諗下，你幾廿人食飯盒啦，我淨係講食飯盒，係嘛？即都哇，條數都唔係咁容易啊！ 即係其實搞咁多嘢，拍咁多日，大家咁辛苦，咁其實講到尾慈善電影嚟啫， 係啊， 全部 overrun， 咁其實搞咩啫？為咗咩啫？我覺得係為咗流浪狗嘅啫。 係啊，因為其實喺我哋立場咧，嗱我嘅私心咧就係我自己本身好喜歡電影，我好想做呢件事。咁但係喺我立場，我亦都有啲要我喺我立場，我需要啲好嘅題材。邊個電影人唔需要呢啲啊？唔通要啲閪嘅題材咩？冇噶嘛。咁我喺我接觸裏面我自己嘅故事，我覺得殯儀啊，或者係就係認識流浪手無牙守護者，咁我就知道佢哋故事。喂，好感動到我啊嘛。咁我咪覺得得咯。我一直都有呢個信念㗎，唔係無端端有個傻閪走埋嚟，哎呀人，我俾嚿錢你拍啊！你咪試下睇下有冇咯。我係知道咗呢一樣嘢之後，喺我嘅投資方或者各樣，我落咗唔少嘅嘴頭，用咗唔少嘅，譬如一見親你，喂嚟啊，射少少落嚟開啊，試下喎，一定得喎。咁我喺佢哋嘅立場，我梗係講一啲令到佢哋投資方係有益嘅嘢啦。咁但係實情做嘅時候點做，我做嘅啫嘛，係嘛？咁既然呢樣嘢又可以宣揚到。呢件事，我个故事又感动到我， 系， 我觉得个题材又好，又系我理想嘅嘢，我点解唔做啊？系嘛？咁你咁叻，你又唔做，人哋做你又嘈，系嘛？我都够胆讲啊，一定收得嘅呢套戏，点解收得啊？因为啲閪人一定会去睇嘅， 系咪点解？系啦， 我哋啲 fans 一定会睇啦，但系啲閪人一定会睇。 你咁样讲开嚟，又唔去睇咯？ 唔会，一定去。系啦，佢哋一定去嘅，放心啦。点解啊？因为佢唔睇边有材料啫。 冇得嘈， 唔睇边有材料嘈交你啫， 系咪啊？ 系咪先？ 好啦，咁而家仲有三分钟，咁你觉得？ 听过，继续。 你觉得边啲有冇咩难度咧？喺呢套电影里面 难度啊？难度就系我第一次拍电影就同出咗几只无手嘅狗啦，嗰几只狗就不嬲都惹到扑街噶啦，但系去到拍又真系好乖，即系好似有性咁样，我觉得佢真系想帮场戏咯，啊，同埋又结咗缘啦，又有人想收养啦， 系啊， 又有啲人又中意咗佢啦。 我俾你哋睇下只脚啊，我唔知你睇唔睇到，我俾你哋睇。 咁香艳咩？ 俾你睇。 好呕心啊！走开啦！ 喺边度？我全部是拍無俠嗰陣時候整損嘅，即係有時啲狗咧，你知噶啦，佢見到有啲嘢，佢係會發狂噶嘛，我唔可以咁容易俾佢走得甩噶嘛，撲街噶嘛，唔見咗，咁啊捉佢咯，一捉佢一拉，咁成個趴咯，啲腳拖到損曬，啲褲爛曬嘅，即係但係 OK 嘅，即係喺我的立場咧就呢啲我哋全部都有血有汗 ，Charlie 又係舐過嘢啦。 中咗啦， 咁仲有其他同事嘅，導演啦，導演隻手又係損曬啦， 又俾警察鬥啦，夜晚黑 損曬，係啊，又要 俾警察追啦，要我哋做乜嘢啦？幾架車追我， 又要同導友嘈啦，又要黑， 又即又要同台底嘈啦， 又俾人圍啦， 係 喂拍戲啫，我大佬 拍拍黑又要捉只狗啦， 哇， 捉只狗受傷。 啲人行过，对唔住对唔住，你等两秒钟啊，等我哋拍埋先啦。咩啊？得唔得啊？连住啲问候啊！我有个同事跪喺度，哀佢，哀嗰个哀啲人添啊，系啦。好啦， 好，继续翻翻嚟， 继续，系啦，唔好意思， 唔紧要啦。 你可以封嘴噶，呢班 真系 好一分钟， 好开心嘅，真系好开心嘅。而家呢班制作班底啊，你哋成班，即系我觉得系 close 咗嘅，因为大家系喺流浪狗方面，大家有个好紧密嘅睇法，大家一样 系 好中意狗，好 認真看這套電影，我希望這套電影大家會喜歡，我不知道收不收得，收不收到我覺得最好對你來講是比較重要一點，但對我來講不要介爛一點椅子就可以了，人看我 其實呢基本上這套戲呢在我立場呢我們沒想開頭沒想上畫的，開頭都是可能即是做下推廣啊，放在網上給別人任人來看啊，即是這樣的，即是我但奈何真係落到喺我手上，即係你知嘅啦，我掂得嗰啲嘢一定有多少爆炸力喺裏面嘅。咁好好彩公司又真係搞電影嘅，係啦。咁有啲脈絡喎，咁喂試下咧得唔得？又有啲又 得喎， 即係幾開心啊！開頭呢套戲都係諗住普通拍咗，咁咪帶出到信息就 O K。哇，越整越多人，又多明星，又多一啲。有即係有名嘅人肯幫手，咁當然有啲有名嘅人肯幫手，亦都係睇咗之前有另外一啲有名嘅人幫個手先啦。咁啊，越坐個盤越大嘅啦，就去到臨尾我直情咧，喂，我不如加嘛，我叫 Stephy 落嚟做啦，跟住導演反對啊嘛， 係咪點解咧？ 導演話：誒唔得啊！咁原本我哋平均噶嘛，嗰啲藝人突然間你俾擺個突然間重啲嘅落嚟，會變咗質咯嗰件事。 下一次咯。 係啊，但係你同阿 Stephy 講，喂，我有搭過，有陳麗雲呢啲腳，喂，有 Bob 爺呢啲腳，佢肯制噶嘛，佢睇腳噶嘛，佢唔睇錢噶嘛。咁我最近又有啲嘢同佢合作緊，所以喂，我開口好容易。係啦，咁但係當然最後冇開口啦，因為導演反對咗我啦。好啦，講完啦。 最後，今次拍攝。都算成功嘅，咁喺拍攝入面見到所有動物都係完全冇受過傷嘅，係好安全地做，亦都冇話逼佢啊或者夾硬嚟嘅。咁大家講一講先啦，因為呢啲利身啊嘛，大佬係咪先利益申報啊，俾人插兵跟又， 以為最容易俾人入。你放心咧，係一定會有噶啦，好多噶啦，呢啲咁嘅 講咗先，講咗先，係啦。 無論你點，你都係虐待噶啦。無論你點，你都係 隻隻都開心 噶 啦，一拎出嚟就開心。 無論你點，你都係呃錢噶啦。無論如何都係噶啦。系啦，好啦，唔紧要，最紧要你嚟睇，系啦，你中意讲乜都冇谂问题，系嘛？好多谢 Ken 哥， 多谢晒。